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黄念恩啊，近排收到啲听众咧嘅查询咧，佢哋就问翻我哋，诶，点解我哋喺阅读一个作品嘅时间咧，必须要理解嗰个作家嘅生平先嘅？ 嗯，秋婷，我谂呢个问题一定系一个好资深嘅听众所问啦。咁咧就即系好啦，有人咁关心即系呢个节目同埋呢个节目嘅内容啦。其实咧就系咁嘅。读一个作品咧，唔一定要知道作家生平。 竟然系咁样。 系啊，甚至乎喺文学嘅研究里边啦，吓有一个派别，其实个派别起源都好早，即系二十世纪，可能五六十年代开始吓，即系话佢哋都有人提出文学研究，其实唔系作家生平嘅研究，或者系历史嘅研究。咁因为以前咧吓，即系话我哋读文学吓，譬如话喺英国佢哋读文学，读莎士比亚咁样，咁佢好长时间文学系佢哋读嘅嘢咧，都系莎士比亚嘅生平，或者系佢身处嗰个伊丽莎白时代嘅即系背景啊，英国嘅环境，咁系有少少似读历史嘅。咁后来大家就认为一个作品咧，应该就系就作品论作品，咁我哋就读作品里边嘅言辞啦，读作品里边嘅语言，读作品里边嘅结构咁样，咁就想踢開咗即係呢個作者，甚至乎後來亦都有即係一啲理論家提出 The author is dead 即係話作者已死㗎啦，我哋淨係讀作品啫。咁但係我就覺得其實閱讀係一個完整嘅過程嚟㗎，佢畢竟係一個有血有肉嘅人所寫嘅。咁如果我哋睇作品嘅時候比較知道譬如話佢呢個作品出現嘅背景啊，佢喺咩時期啊，或者係譬如我哋節目裏面而家即係呢個系列暫時我哋會講香港文学啦，我哋会知道多少少香港嘅环境啊、文化，咁然后咧，我哋又知道作者嘅，譬如佢之前之后产生呢啲作品嘅来龙去脉啊，或者系佢其他作品嘅风格咧，咁我哋嗰个作品就会睇得完整一啲咯，同埋会即系我哋去解读吓，譬如话有时我哋会解读一个小说嘅结尾吓，即系点样去解释咧？咁我哋话啊，可能佢其他小说系咁样处理嘅，会唔会都有一啲启示咧？咁样。咁我哋就會多一啲嘅向度囉。咁所以而家嚟講呢，我覺得單就作品論作品唔去理會作者呢係一種讀法嚟嘅。咁但係去認識埋作者，即係認識埋我哋香港有啲乜嘢好好嘅作家呢，我覺得都係一種樂趣嚟嘅。 咁係喎，其實諗返呢睇書嘅時間睇序嘅時候呢，可能好多時呢一個作家佢第一部作品都离唔开系同佢自身嘅经历有关，所以我谂喺阅读嘅过程，如果想更加了解一个作家同埋佢个写作动机，可能帮助到我哋去点样去理解佢呢一部作品，或者个认识会有更加深。其实今日落嚟咧，黄念恩会为我哋介绍边一位嘅本地文学作家呢？ 呢位作家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噶吓，咁佢就系钟晓阳吓，咁钟晓阳系1962年出生啦吓，咁就系中生代嘅香港好重要嘅一位小说家，咁佢近年咧就系比较少见到佢新嘅作品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重新再出嘅经典作品啦，包括佢第一部小说《停车站借问》嘅新版校订版啦，同埋呢一个散文集《春在绿毛中》咧，咁听讲咧系即系一啲好著名嘅学校啊、女校佢哋指定嘅课外读物嚟噶，因为钟晓阳嘅作品咧。有人會認為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嘅文詞文字係好優美。譬如《春在綠毛中》裏面嘅散文啦咁都係嗰個意境啦，同埋即係抒情嘅手法咧係非常好嘅。咁所以就有人會認為咧，佢一種歸秀派嘅味道。咁咩叫歸秀派呢？我哋從字面去睇啦，即係大家歸秀，歸就係即係歸國，即係一間房一間屋。咁啊，秀就係才女啦，咁嘅意思。其實就係我哋一般嘅印象，會可能係呢個作者佢寫嘅作品嗰個範圍咧，係 限於一室之內嘅，即係話比較少嘅事，即係我哋好少會見到歸秀派嘅作者去寫好宏大嘅歷史啊，喺時空上面跨度好闊嘅作品啊，就唔會嘅，就可能寫屋企裏面嘅親情啊，或者係人與人之間嘅感情啊、愛情啊、個人自身嘅平時生活上面一啲瑣碎嘅事啊咁樣，咁而寫出嚟咧係有一種秀麗嘅味道嘅嚇，即係話佢文詞係會比較優美嚇，而且個感情上面咧唔會咁激進啦嚇，唔係好似我哋之前睇譬如黃碧雲嘅作品咁樣嚇，咁呢個就係一個歸秀派嘅特色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歸秀派嘅標籤都唔應該加喺中耀仁身上太耐嘅嚇，因為後來我哋見到佢九十年代嘅作品啦，譬如《燃燒》之後嚇嘅小説集裏邊咧，都有啲反叛喺裏邊嘅，我覺得嚇，即係譬如女主角嚇對感情嘅睇法啦，或者係裏邊嘅城市生活嚇裏邊嘅女性喺城市無論工作啊或者感情上嘅一啲選擇咧，都有一啲唔係咁傳統嚇或者係歸秀嘅味道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個標籤只係。是其中一个参考咯。 嗯，剛才你都有提過，其實鍾曉陽的幾部幾重要的作品，其實你打鍾曉陽的名字在那些搜尋器裡搜尋的時候，其實停車站借問是一定會見到的，但是今天呢你選擇了會跟我們細讀的作品並不是這一部作品。 停車站借問呢，就因為他出版的時候只有18歲，所以大家想想，哇，18歲我都不知道在做什麼，可能準備著公開試或者什麼，但是他已經寫了一部長篇，而且這個長篇呢就是以東北為背景的，咁裏邊可能牽涉鍾曉陽自己嘅父母嘅一段相關嘅愛情故事咁樣，咁然後就再延伸到呢個男女主角人到中年就去到香港嘅大半生嘅愛情，咁就一出手咧就不凡嚇，就係下筆好成熟嘅一個作品，咁所以就比較多人會談論嘅。咁但係我今日想講嘅咧就係另一部嚇，另一個就係《哀歌》，咁佢係八十年代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鍾曉陽頭先我講過，佢近年都會將佢一啲舊作嚇或者係經典嘅作品重新再去校定。嚟緊《哀歌》，據我所知即將會有一個新嘅校定版。咁我覺得係時候即係重讀一下《哀歌》啦，裏邊嘅一啲情懷啦。咁同埋，我覺得鍾曉陽小説嘅兩個系統，即係一個就係歸秀派嘅系統。就是寫一些婚戀的故事，就是譬如婚姻啊、戀愛啊，剛才講的那種的特色，歸秀派的特色的作品，譬如早期的愛妻啊等等都有這一類的意味。另一個系統呢就是剛才講的九十年代燃燒之後的比較有一些城市節拍的感覺的都市男女的愛情故事。咁而哀歌咧就有少少，我覺得出咗呢兩個範圍嘅，即係佢又唔係好似寫人哋嘅故事咁。一陣間我哋會讀到嘅一啲片段啦，其實嗰個我嚇，即係話第一人稱嘅我係好投入嘅，而且佢裏面另一個特色咧就係用咗好多你嚇，即係好似去直接去同一個對象去訴説嚇。咁其實就係呢個作品裏面嘅我。對於他在美國認識的一位男士，就是一個漁民來的，很特別，就是本身他讀工程的，在一個航空公司裏面做非常好的工程師的職位，但後來呢就他對捕魚很有興趣，然後就在美國留學的這個我呢，就互相吸引和這個漁民業餘的漁民的一段即愛情故事。咁所以呢個愛情故事其實個情節唔係好突出嘅，依家我哋都會即係講到啦，咁但係我覺得裏面嘅情懷啦，嗰種訴說嘅語氣啦，同埋好強烈嘅抒情嘅味道，而且呢種抒情呢係我哋近年嘅愛情小說或者喺香港嘅愛情小說呢係有啲唔同嘅。嗰唔同係乜嘢呢，就係香港嘅愛情小說有人覺得一個特色就係比較現實一啲嘅，即係或者寫實一啲嘅。呢個其實我都贊成喎，即係我以前細個都會睇亦舒嘅，咁我幾鍾意亦舒嘅一個觀點嘅，即係佢就話其實佢從來唔會寫嗰啲工人個女愛上少爺，然之後大家就最後排除萬難一齊生活。佢話因為唔會發生嘅，其實事實上就我諗係因為亦舒佢自己亦都仔細睇《紅樓夢》啦，《紅樓夢》就係一個咁樣嘅世界，即係佢有好想像嘅世界，但《紅樓夢》係好通透寫實咁樣。另外張愛玲啦，張愛玲又深受《紅樓夢》影響，咁亦舒亦都係深受張愛玲影響啦，都係有呢一種現實性嘅。咁其實我哋今日講嘅鍾曉陽咧，都有人認為佢 哋係同一個系統嘅，就係話張派嘅系統嚇，即係話張愛玲腔嘅，有即係有好多關於愛情嘅描寫啊嚇，或者係佢用字嚇方面啊、比喻啊等等，咁覺得似張愛玲啦。但係我就覺得鍾曉陽都有一個特色，起碼喺哀歌裏邊亦都幾突出嘅，就係而家我哋比較少講嘅，或者係頭先講香港愛情小説比較少講嘅天長地久啊，我願意即係同你一生一世啊，即使我哋分開，感情即係係永恆噶咁樣嚇。呢啲永恆嘅價值咧，唔係咁易宣之於口嘅。咁但係整部哀歌，佢有一啲好豐滿嘅細節。同埋生活感，但系佢呢种嘅天长地久嘅感觉咧，系好直接咁讲咗出嚟嘅。 听完咧黄念恩咁精彩嘅介绍之后咧，咁不如我哋转头翻嚟咧听一听《哀歌》呢一个选段咯。 好啊。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剛才呢黃念恩就為我們介紹了鍾曉陽這一位作家他的一些背景啦，還有他的寫作特色啦。剛才也預告了我們會接下來細讀鍾曉陽的一個作品叫《哀歌》的。這個作品呢就不如等啲聽眾聽完先，然後我們先進入討論咯。 近日我常想到死亡的事情，从前我们也谈论过死亡，你说你愿意死在大树下，用树根吸取由你的尸骨所化成的养分，越长越高，那棵树看得多远你就看得多远，你所看到的世界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我愿意做那棵树，我说，至今我仍爱着你。人死后化为飞灰，我对你的记忆是否就如失去肉体的幽灵对于人类肌肤的记忆，永不可追？我还能在你的眼神中迷失自己，与你生死相许吗？在死后的世界，有谁能为我捎来你的讯息，好让我知道你在人间是否幸福？我是否仍能维持生前你最喜欢的样子，以你的梦境作为我的归宿，在你的梦中对你说话？黄泉路上，我们在海边所立的盟约，可能为我指点他生的缘分，让我是向正确的方向，好与你在来世作一对情人夫妻。 咁啱啱我哋听咗咧鍾曉陽呢个作品《哀歌》嘅第一段啦，咁其实呢个作品入边谈论到嘅死亡，并唔系真实嘅死亡啊，系咪啊？ 是啊，他一开始就是讲话近日我常想到死亡的事情。咁但是小说里面没有人死的，亦都可以这样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死的，所以那个死亡是经常可以存在的。咁我们刚休息前讲过，就是说鍾曉陽的小说或者在哀歌这一篇特别令我深刻印象，就是他将一种我们已经比较少宣诸于口的价值，就是说爱情的永恒超越生死，就是这种看法呢是他会提出来的。先我哋听嘅开头嘅哀歌嘅第一段啦，其实就系俾我哋呢种感觉啦，即系一开始就系讲生同死，唔系讲实际嘅事情，唔系讲两个人点样互相吸引，而系讲一个心愿吓。咁就系呢一个男主角曾经讲过话，如果死后咧，我就想埋喺一棵大树下边。咁點解呢？因為我嘅身體呢就可以化成樹嘅養分，咁然之後呢隨住呢個樹咁樣就係、是、流向樹頂，咁個樹不斷長高，個樹有幾高呢，我就可以透過樹頂呢去睇到幾遠嘅事物啦。 咁呢段描述其实就我唔知道大家觉得写唔写实啦，但系即系或者有个咁嘅男仔真系咁样同你讲，你会唔会感动或者点啊？但系喺文字上，我觉得系优美嘅，即系同埋你对于个性格嘅塑造，就系呢个对象，你觉得佢好似个人系有一种 vision 吓，即系话会好想睇远啲嘅事物啦。咁后来同佢对航海捕鱼嘅兴趣系有啲关系咯。咁但系咧呢个人佢想睇远嘅事物，但系佢对于土地。落地生根，即是话嗰种嘅依恋呢又有㗎喎，即係佢唔係话我想做隻雀仔冇脚嘅雀仔啦，或者咁呢就係去睇好远嘅事物，而係佢希望依附住一棵树咁样。咁然后呢个我啦，即係呢个女主角啦，你可以咁睇啦，咁就係听到佢咁讲之后讲咗一句啫，佢就话我愿意做那棵树，即係话我愿意帮你去睇遥远嘅事物咁样。咁好似係讨论緊生死嘅，但其实佢一开始就係用緊一啲古典诗词里面都有嘅比喻，即係在地愿为连你知咁样嘅意思啦，就系、是、如果死后你喺土地里边，我就系嗰棵树咁样。咁呢个都系钟晓阳嘅特色嚟嘅，就系、是、佢一开始出道写作嘅时候，大家都认为佢嘅作品有一种古典诗词嘅意境嘅世界。咁虽然《哀歌》呢篇咧，就系、是、因为讲主要系美国一个留学生同当地一个男仔嘅爱情故事啦，但系佢里边嗰种温柔软弱嘅诗词嘅比喻咧，其实我觉得喺呢个树嘅比喻开始嘅时候已经有咯。 咁其实呢几次你读呢啲作品嘅时候呢，你都挑选咗作品嘅第一段嚟俾大家去欣赏嘅。其实会唔会系一个作品嘅开头其实系有啲乜嘢作用嘅呢？ 呢个都系我成日諗嘅一个问题，或者我最近諗嘅问题。如果你好学术或者从学理上面去讲，佢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课题嚟㗎。即系有一位理论家，佢叫做萨伊特，即系 Edward Said， 佢70年代写过一本文学评论嘅书嘅，就系、是、叫做Beginnings 开头咁样，咁或者唔需要好理论咁讲啦吓，即系佢提到一个作品嘅开端咧，系充满住成个作品嘅动力噶，即系话好似架车佢开动嘅时候，佢发动嘅时候，应该系有个方向噶啦。我自己觉得细读文本或者喺我哋节目成日都会讲话，希望慢读文学啦。过程里边咧，我觉得仔细花啲时间去睇开头系值得嘅投资嚟嘅，即系大家睇小说又好点好啦吓，即系你开头去谂一谂。或者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什么期待，譬如刚才讲的哀歌，我觉得那棵树的一个形象其实就是你想想、啊、如果有一男一女大家讨论的问题会是生死的，平时他们这种关系和对方之间认识深不深入呢，又或者 是他会这么哲学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如果有人说我死了之后希望在我埋葬的地方种一棵树，然后那个女仔说我愿意做那棵树，那你会对这两个男女主角之后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呢？ 那其实有很多联想已经可以在开头那里出现，那我觉得有期待地阅读，还有作为一个读者是有投入或者是自己有参与去创作这样阅读，也都是一个好的习惯来的，不是作者写什么我们就看什么。通常我们说比较流行通俗小说就是最好你去即服侍我即是 你有些什么娱乐下我这样，那就我们写什么就被个作品带动。但是其实我觉得看文学的小说很多时候都有读者的投入是会好啲嘅。 其实咧，《哀歌》呢一个作品嘅开头咧，我觉得佢嘅文字啦，或者佢嗰个比喻咧，系好美丽同埋好凄美嘅。而我觉得佢呢个开头度谈论到嘅死亡咧，会吸引到我哋作为读者系会继续追落去。究竟有边一个离开咗咧？就好似有阵时好似觉得混淆，究竟系佢呢个我离开啊，定还是系嗰个男主角你离开咗咧？咁但系原来读落去嘅时间咧，又唔系嘅。所以我觉得其实佢吸引嘅地方系佢摆。做一啲伏線喺度，就你去繼續追查究竟發生緊咩事咧？佢哋之間究竟點解會有一個咁凄美嘅想望咧？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啊？咁樣咧？ 係啊，係《哀歌》嘅特色，我覺得喺中洋小説裏邊都會經常有嘅，就係、是、其實你好難一言以蔽之去概括呢個作品發生咗啲咩事，或者係我哋一般嘅愛情小説講，即係兩個人點樣認識，然之後有啲咩從中作梗嘅人，然後我哋誤會咗，咁又點樣冰釋前嫌？其實冇噶，即係呢個我同你。之間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即係呢個我係一個女仔啦，咁佢就去美國讀書，咁就話去讀哲學嘅喺三藩市，咁啊透過朋友嘅朋友咁樣就認識咗呢一個你嚇，咁呢個就係話即係死後希望喺棵樹下邊呢個你咯嚇，咁呢一個你咧就係好中意做漁夫嘅，頭先我哋講過就係佢用曬好多嘅積蓄去買一艘漁船，咁我成日去修理佢，希望有一日咧就可以自己出海做一個商業漁民嚇，即係個專業嘅漁民。 就呢個我咧，就喺讀書嘅過程之中，得閒就去陪下佢去碼頭嗰度啊，睇海鷗啊，然後睇下佢點樣修理個漁船。其實佢未正式出過海嘅，即係有排都未出到海，我哋睇唔到佢出海打魚，最多佢係跟其他嘅漁民出海咁樣。但是这段的日子就是我和你之间就是慢慢的认识啦，或者是去分享一些生活上面很少的事，譬如去散步啊，去唐人街吃云吞面啊。我其实挺喜欢里面写那些食物的，不知道你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呢，初初见面的几次都是跟食物有关的。或者是譬如约了他远远见到他，就是这个你呢就是吃着一块豆沙夹饼，那见到他的时候就分了一些给他一起吃，那在路上一路走吃。那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种关系，同埋佢係好似即係两个人啱啱开始嘅时候係朋友嚟嘅，慢慢去发展。咁佢就刻意唔係寫到要點樣惊心动魄嗰种嘅爱情即係一见钟情或者點，佢哋係真係朋友咁慢慢发展。咁然后佢发现佢虽然想做渔民，但係佢对哲学又好似识好多㗎喎。咁知道呢个女主角係读緊哲学嘅时候呢，就喺佢面前会评论好多哲学家咁样，就佢话佢係乱说一通啦。咁但係其实呢个你啦，即係呢个男主角呢係好多人生嘅经历嘅。咁就即係逐步逐步吸引这个女主角啦，亦都吸引我哋读者嘅。我觉得正如你刚才所讲，就是说好开头嘅时候佢已经提到死亡。咁呢个死亡呢，就一方面我諗係小说情节上面佢提到做渔夫呢係好危险嘅。咁所以有呢个死亡嘅阴影笼罩係唔奇嘅。佢里面都提到话，即係呢个男主角嘅朋友都有一次係架船沉咗，咁然之后就死咗嘅。咁所以佢有呢个危险，所以佢每次出海就佢好希望佢平安归来。咁呢个又係有少少我觉得係古典啲嘅情怀，即係嗰啲望夫石啊，嗰種即係希望你捕魚平安歸來啦咁樣。雖然係一個現代嘅漁民嘅故事，但係另一種我諗嗰個死亡就係佢感情嘅死亡啦，就是、因為呢段關係最後冇發展到嘅，就喺呢一個女主角讀書完畢之後就嚟畢業啦。咁佢哋要開始諗大家嘅將來啦。男主角就問佢你有咩打算啊？咁佢話我咪跟住你捕魚咯。咁佢話唔會嘅咁樣嚇，即係佢話我比你大好多，我經歷嘅嘢亦都多好多，所以我嚟到呢度。我想在船上面过我余下的日子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刚刚才读完大学，你的世界什么都未开始，要你这样跟着我打鱼呢是没有意思的这样。咁我覺得其實個男仔講得有道理嘅，咁但係佢自己亦都唔可以放棄捕魚啦。咁、那個女主角堅持咗一陣嘅時候，亦都冇辦法，因為佢決定係要分開啦。咁佢哋最後就喺美國分開。咁然後呢個我咧就翻去香港啦，做一份佢話同佢自己嘅興趣唔係太大關係嘅工作。咁就一路都放唔低呢一個男仔同埋呢段感情，甚至乎後來佢又翻過美國一次，佢自己去翻一啲同佢去過嘅地方，但係佢就刻意冇再去揾佢或者見佢。咁只係去咗嗰个男仔嘅爸爸妈妈嘅墓地嗰度，同埋去返一个码头嗰度，咁就去思念返呢段关系。咁当然呢段关系就好似象征式地係一个以死亡结束。咁但係佢就觉得虽然两个人都未死，但係个感情就係死亡咗。但呢种死亡呢就可以联系返喺小说开头嘅时候，即係个棵树啦。虽然係好似终结咗嘅关系，但係你对眼可以代我对眼，或者相反我对眼可以代你对眼。我哋都係各自有一部分係为对方喺呢个世界上继续生存着嘅。所以呢种嘅情怀呢，我觉得係有啲特别。佢一方面就係头先我所讲，佢唔係惊天动地入鬼神咁样。即係佢講兩個人電光火石之間係點樣愛得死去活來，佢冇呢啲情節嘅，但係佢最後嗰種嘅情感係可以好綿長地拉去一個好好闊嘅時空裏面咯。呢篇嘅愛歌個時空上嘅處理，我覺得係有呢一個特色嘅。再提一句，其實唔係所有鍾曉陽小説都係咁樣嘅，即係頭先提過嘅《燃燒之後》啊，裏面都有一啲喺情節上面嘅安排係幾特別嘅，或者係都情節幾豐富嘅一啲都市男女嘅互相猜度嘅故事咁樣咯。咁但係無論邊一種嘅小説啦，佢嗰個對人嘅心理或者係感情嘅把握咧，系鍾曉陽都系非常细致。 咁大家如果想提升自己嘅气质咧，就不妨不妨多读呢一个鍾曉陽嘅作品啊。咁今日就介绍咗哀歌嘅作品，咁下一个星期咧，我哋就会介绍另外一个本地嘅文学作家嘅。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